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人。 今日2022年12月12号，哇，2122啊，非常好意头啊。咁咧就唞咗成个礼拜啦，因为我放咗成个，放咗成个礼拜喺日本玩。咁咧呢个有机会再讲，我讲今个礼拜新闻先。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个礼拜新闻咧就有一单富民嘅。比其实严格嚟讲，佢系演员，不过因为佢配过女强人奥斯卡里面嘅安东尼，就所以咧有人就会提翻呢个名呢、这个演员就老牌演员就志焕太郎，70岁就心脏衰竭。咁依家件事就佢都好似冇出声一段时间，系等后屘先等个仔先系公开咗嘅，即系等所有嘢都搞晒之后啦，成9个月啦先至公开嘅呢单嘢。 9个月就唔知搞晒所有嘢啦，入土为安到啦。 系啊。咁就佢嘅最佢喺声优里面最有名就系动画女强人奥斯卡里面安东尼，但系主要都系读即系演员嚟嘅，咁祝佢安息啦。咁咧呢个礼拜咧，日本其实最大新闻就一定系世界杯噶啦。咁森保一咧就过神器过山车，首先赢德国咧，佢突然间变咗国民英雄，跟住输哥斯达黎加又俾人闹扑街，然后赢西班牙佢又变咗国民英雄，跟住输12码阿罗尼亚佢又俾人闹，哇！短短一个零两个星期，阿森保一佢过咗人生佢几次过山车生涯都算相当夸张。 哦，咁佢输最后输克罗地亚就冇咁大镬嘅。 冇，同埋克罗地亚最紧就系佢喺过往9次12码未输过 嘅。即系大家都知佢十二码系劲嘅，而且佢个表现即系唔会输到七瓜皮咁样。然后咩啊嘛，咁佢所以我见佢话咩翻归嗰阵时，大家都系欢迎佢翻嚟嘅。 我喺日本睇啲新闻，各个电视台啲新闻都当佢作英雄咁捧噶啦。 啊！ 佢都续咗约， 即系算系咁噶啦。你 算系咁，仲想点啊？ 即系你赢咗德国，赢埋西班牙，即系当捧咗杯噶啦。 就咯，虽然嗰两支队都废嘅，不过要唔讲啦。好啦， 唔紧要， 跟住讲下啲动画新闻先。 真系关你啲指示啊！因为啱啱其实都唔系关事啊。啊，先讲个唔系咁好嘅嘢啦，就啊， 每年一次嘅，因为咧，成飞FGO 咧动画游戏出咗之后咧。基本上每年圣诞节咧，佢都会有一个叫圣诞特别辑嘅。但系今年咧就出哪有哪嘢啦，就系、是、本来今日圣诞特别圣诞特别辑个动画会播就系Face Sanctuary Face 嘅动画特别版，但系因为制作问题就延期。咁圣诞节点算咧？ 播旧片咯，冇计咯，你冇计噶咯，即系其实同你其他正常嘅 TV 花一样啫嘛，真系出唔到啊，冇办法播翻旧一话咯，总集篇咯，唔系仲有乜嘢啫？ 但圣诞但你嗰个圣诞节嚟嘅喎，唔系圣诞节，大除夕晚，因为每年大除夕晚咧就几个节目嘅，其中如果你唔睇红白咧，就一定系睇FGO 嘅圣诞特别篇噶啦。 以前即系之前习惯同成班 friend 一齐屌下识一个二个开手机就系睇 FGO， 即 系啊， 咁啊唔紧要啦。咁我估佢会剪啲咩特别篇啊嗰啲嘢，咪嗰啲咪总集篇啊嗰啲嘢搞出嚟咯。咁啊塞咗个时间佢或者系嗰啲真人嗰啲录影嗰啲佢去吹水吹埋佢咯。佢本来都系吹水，都系一个吹水节目噶嘛。 系咯，咁你就睇下祝佢好运啦。好啦，今次真睇旧之前两年都唔旧年，两三年前嗰套剧场版咧就叫好叫座嘅，因为以一个差唔多成廿几年前嘅一个 title， 佢翻炒旧作以15亿嘅票房嚟讲，其实系相当唔错嘅，即系你唔好攞去同 One Piece 佢比啊。以一套以身体讲真就系、是，真系纯粹卖老饼、卖旧情怀嘅动画电影，佢有呢个票房唔错，所以今次系添食嘅。咁咧佢添食就话最后一战，咁大家估紧会唔会系当时电视版冇拍到嘅海猿神篇？ 即系因为佢切点话当年嘅可唔可以叫遗憾啊？总之就系补翻完当年冇讲完嘅嘢咯，可能系咁啊。 应啱嘅， 即系咁啊，好正常啫，即系等于你啱啱睇完嗰套都一样情况噶，即系呢度计唔计剧透？因为香港肯定未上啦，我哋就算我哋出呢套嘢出街嗰阵时都未上嘅，应该即系自己谂佢剧唔剧透啦。总之阿杰特已经去咗日本，应该睇完啦。 未啊，我知道香港会做，冇睇，登唔睇？ 屌，搞错啊！ 喂，大佬啊！ 但系啲叻他已经通街都系噶啦，已经。 啊、我冇睇日卡，我得唔睇日卡？虽然我觉得都系嗰啲嘢嘅。 我唔系特登睇嘅，我系俾人大次次咁放上 timeline， 你知 Twitter 冇咩噶嘛？ 冇事。呢个礼拜，我个 Twitter 完同埋 Facebook 完全俾世界杯洗版。 不过唔紧要啦，其实佢出个声优列表啊，嗰啲嘢嗰阵时你已经知道佢打边场噶啦。即系咁啊，如果你未睇就唔讲啦吓，即系特登避我就唔讲啦吓。 唔讲啦。虽然我冇所谓，但系唔讲有佢啦，唔讲就唔讲啦。 好， 跟住 漫画改编嘅日剧嚟嘅。 哇！呢套嘢本来一本漫画咁少，结果咧又系每一年大锤直眼都系会合一次嘅，结拍第十季噶啦，《孤独美食家》就第十季。 啊，咁啊，我听一讲啊，我睇下《孤独美食家》嗰边阿松松峰退休先啦，定系阿宫崎骏退休先啦？佢两位。即系两个都系嗰啲咧，今次我系最后一次啦，今次我系最后一次啦。咁呢边咧就系、是、今次可唔可以完咗佢啦？呢季最后一完啦，不如完咗就嘢佢啦。佢由第四季开始讲到而家啦， 就系咪系低成本啊嘛？嗱，演员一个，男主角一个，跟住咧其他全部都系间唔中搵啲大把客串下嘅，但基本上都系啲小配角。跟住就见咗个大叔，就一间餐厅度食嘢就收工，成本低到不得之了。 拍摄成本非常之低，要去啲餐厅授权。佢唔会要收你钱，甚至嗱，我有少少怀疑佢哋啲铺头会唔会俾钱佢哋啊嘛？喂，你要记明白喎，每一间佢喺佢入边出现过嘅铺头啊，都会突然间排队排到黐筋嘅。 我都去啦，唔好玩啦。 咪系咯，我知唔到有咩金钱交易啦。咁其实呢套嘢本身卖浮嘅，可以即系卖韩国浮啊，卖日本、台湾、香港呢啲都有得卖浮噶嘛。即系唔使一套可以唔使靠广告收入。而有高收入，仲要 低成本， 啊，仲要低成本嘅作品，即系电视台梗系唔想佢完啦。咁但系今次咧，可能真系也许未必，即系同我哋嗰种形象好捻相似，可能真系也许未必会系最后一季或者尾二嗰季啦。因为咧，诶最少系应该话《孤独美食家》可能会继续拍落去，但系松松峰咧就可能佢要退休啦，即系最少喺呢个角色上面退休。就因为佢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佢个胃口越来越细啊，唔知系因为老咗啊，定系有啲咩病啦。总之佢食唔到嘢，开始慢慢食唔到嘢。咁你拍美食，知唔知可唔可以叫美食？算啦，美食片啦。你如果你个人本身自己都唔想食嘢嘅话咧，即系唔好话佢好唔好食啦。即系咧就算啲嘢难食，你都可以演技啊嘛，都系人哋系有啲明噶啦。咁但系你连食你都唔想食嘅话，你真系拍唔到落去噶。即系如果下下要靠剪接就好麻烦，而且个效果都唔好啦。咁而家大家倾紧系咪话要换人啦？咁样咯，因为调翻转讲，我始终都要有退休一日噶嘛。而呢一系列，我相信直到玩烂，应该系直到永远都唔会完嘅。因为喂咁着着嘅鞋，即系只系讲紧，如果换角嘅话，会有几大影响咧？ 唔系呢个问题，反而唔系太大。 我觉得唔大噶， 因为佢嘅情况唔系系因为。井之头五郎的角色未去到话一定要非佢不可嗰种程度，换角是 OK 嘅，即系佢未去到话，例如话系古田任三郎嗰种情况，因为古田任三郎基本上真系完全靠个演员个人魅力，但系井之头其实我呢个角色我又觉得唔需要话去到咁严重系嘛，搵个样唔系太个样唔系太过有型嘅老牌男演员就搞得掂噶啦。 即系俾翻个类似风格嘅俾佢，咁可能第一开始要啲适应时间嘅，因为佢个 logo， 佢个样已经变咗孤独美食家嘅 logo 啦，你明白？虽然佢个样一啲都唔似漫画版，但系大家已经系见到佢个样就谂起孤独美食家噶啦嘛。咁可能要时间适应嘅，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太绝对影响嘅嘢嘅。咁而家咪揾个合适翻个气质合适啦，最紧要唔系样啊，系气质合适翻啊，咁样咯。好啦，我哋讲漫画，我哋讲埋出版社啦。唔算系今个礼拜嘅新闻嚟嘅，其实都行之有年啦。不过我见到一张好得意嘅图，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就讲四大社，即系呢个集英小学、港坛同国川30年嚟个个迈向推移，即系呢种营业额啦，嗰时到啦吓。咁其实如大家所认知咧，就系国川系最迟出现噶嘛，所以佢崛起系90年代开始崛起嘅。咁我哋大家比较熟悉嘅四强混战嗰阵咧，就系2000年中左右啦，即系2000年代中啊，即系2005、2006、2007嗰段时间，就四强混战嘅四间都差唔多咁上下嘅。咁但系跟住落去咧，就系除咗国川之外，几乎全部下滑。 就是几年前的事啊， 一零年那件事咯， 唔系一几年噶啦，嗰阵时候就全部大家都系开始下滑，咁啊大家明白经济问题啦，就系咁啊各村只不过系佢扩充营业啊，即系佢开始涉足嗰啲游戏啊、动画啊其他方面嘅嘢，所以佢营业额系上升嘅。是咁样嘅， 因为各村本身就大量手游嘛，讲真，即系讲真，即系佢可以靠手游啊，靠其他嘢去拉翻条线啊嘛。 你谂下呢个10年到15年之间啊，佢扩充到几多奇奇怪怪非出版业务嘅嘢啊，咁扩充到几多嘢，所以嗰阵时系扩充嘅。咁但系咧呢个再向后啦，到而家近两三年啦，咁就系集英社同呢个港谈社个营业额都止跌回升啦，即系开始叫做转型成功啦，因为呢两档嘢原本。都是好集中喺出版嘅出版业嘅，但係包括集英嗰啲咩Jumpers啊嗰类嘢啦，开始电子转型化嗰类嘢转型成功，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过呢啲嘢㗎，咁我直接见佢个再加埋嗰啲近期连续几套嗰啲嘢啦，即係大家啲鬼滅啦嗰啲咁样弹咗嚟啦，所以佢个营业啦调返转啦，佢係可以靠好狭窄嘅营业项目係追到各村㗎啦，已经。係呀，而家呢刻啊我哋讲紧嘢嗰阵时啊，各村嘅营业额咧系高过集英社嘅，不过大家都正常啦，啱啱讲过。 咁你唔同嘅集咁咧，各村嗰、那个各村差佢轻小说嗰部门同埋其他其他嘢。 集英基本上独孤一味 ACGN 咪漫画啫嘛， 秒威系有少少出版业务噶啦。咁啊，但系人哋咁 Q 多嘢，加埋都系同你打个半斤八两喎，而家系。 咁你唔系咁呢两年佢本年又连出咗几个劲 title 有冇真嘅？ 啊，咁意外地啦，港谈社其实都唔系好差，都逆步逆趋，系跟住去嘅，佢都系转型成功啦，佢就多少少多门睇法嘅，即系其他非 A C A 嘅嘢啊。 同埋佢呢两年咧，亦都有几个大 title， 即系例如话《东京复仇者》 啊，嗰套真系好卵红啊！ 冇话。我去到小樽咧，见到都见到《东京复仇者》嗰啲汽水机啊，即系揿个罐印月东嘅就我话喺呢度买《东京复仇者》咖啡饮，佢怪怪地咧。 我唔关事啊，佢哋对日本人嚟讲就已经唔系话特登买件精品咁简单噶啦，就系我咁啱想买杯咖啡，哎个罐几吸引，咁咪顺便买咯。 系啊， 即系佢前后顺序调转噶啦，已经系佢哋喺习惯度。 虽然我一罐都冇买，我对呢套嘢唔咁中意呢套嘢。 咁啊跟住就调翻转就剩翻就小学馆啦。即系嗱，我哋屌咗十小学馆，应该有十年吓。我哋屌小学馆应该系，即系我哋仲系旧旧公个室嗰阵时就已经喺度开专题，真系屌鸠佢啦。然后提亲佢都冇好嘢噶，记得噶啦。 咁佢成日冇好嘢 系啊，咁啊，所以就继续沉底咁啊，有张咁嘅统计图咁啊，我攞出嚟讲一讲啦。即系完全符合我哋一路以嚟讲嘅印象嘅咁样啦。好啦，咁啊，今个礼拜除咗世界杯之外，另一样好好玩嘅新嘢对喺某个圈子啦，科技圈子其实主要系科技圈子 IT 九啊嗰度咧就特别受欢迎啦。咁啊我都辣到少少嘅。咁啊呢个 ChatGPT 呢个 OpenAI 新出嘅一个，佢叫聊天机械人，但系咧就佢同大家认知中嘅聊天机械人真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即系我以前认知中嘅聊天机械人系咪系一类点讲啊？我哋 ICQ 年代已经有，你听唔谂下个旧日几咁老土啊 ？ICQ 年代嘅聊天室啊，已经见过聊天机械人噶啦。但通常就系讲啊，你讲乜嘢，佢讲一边，佢辨别到呢句嘢嘅话咧，佢就可能会有啲反应。但绝大部分时间咧系废嘅嗰嚿嘢。你连同佢正常，唔好话正常对话，你连问佢某啲嘢，指望佢答得到你咧，都好困难噶啦。即系比较可能答到嘅，即系今日天气如何啊？即系嗰啲嘢咧，佢仲可能答到你。即系其他嘢咧就唔使知噶啦。到近年少少咧，就会多翻啲嘅。即系其实理论上 ，Siri 都算系半个呢类咁嘅嘢嚟嘅。Siri 都叫做答到下你啦，但系佢好耐都系唔好意思，我听唔明你讲乜嘢啊。即系或者系我唔明你啱乜嘢。即系佢都会成日啲咁嘅嘢。但系呢个 OpenAI 咧同。AI 绘图一样系一样，嗰种冲击系一样嘅，就系、是、以前系有个咁嘅嘢嘅，但系今次完全唔一样。佢对你嘅对话系非常自然嘅人工语言嚟嘅，虽然偶不已，只要佢答唔到你就话啊，我只系人工语言嘅模型嚟嘅，所以咧我系唔会有听呢个动作嘅。 咪其实呢、這个即系嗱，正咁讲咧，其实咧，如果有你有玩开 Siri 嘅话咧， 其实呢啲其实根本上就将 Siri 嘅文字版啫嘛。 佢个对应应得好多，即系如果佢好有时候有啲嘢佢唔想答或者答唔到嘅话咧，佢就有冇听过乜乜乜啊？佢话我系 AI 嚟嘅，所以答所以冇听呢个动作。但系如果系佢听过嘅嘢啦，即系佢答到你嘅嘢啦，佢就会好详细咁答你。虽然好多时都会系一本正经嚟讲讲就地交 up 嘅，即系。呢、这个神雕侠侣入面阿杨过嘅真爱系边个啊？咁大家知啦吓。咁、但系佢系，我唔记得佢答咗边个，即系男人嚟嘅，叫唔知唔记得边个主角，另一个嚟嘅。咁讲哇，即系话因为佢睇住佢大，所以佢哋系感情系最真挚嘅。因为我唔熟金融啊，唔好意思。原来佢阿金融系写嘅系 BL 小说嚟。即系佢会一般正经咁乱鸠咁啊，但系佢好多时亦都可以做得好，即系譬如。即系已经系超越咗一个聊天机人嘅做嘅嘢。我见呢个马龙或者 IT 九程序员做得最多嘅就系将佢写出嚟啲曲丢落去叫佢 debug， 佢系真系可以同你 debug 噶。即系而我做嘅咧就系丢个设定出嚟，你写个故事出嚟，跟住佢写个故事出嚟，跟住将佢变成英文啦。点解要将佢变成英文咧？我将佢丢落 AI 配图啦。因为可以用一段文字去描述一个场景，然后个场描述完之后是用 AI 绘图就可以画出图出来。有很多可以玩的用途咯，当然也可以玩勾他的，就是问他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最简单的用法。几多东西玩的洗版咯，因为他真的有很多用途，还代入留待你发掘。虽然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讲得 A 罗嘢。而这样东西都变成他玩的地方的之一。为什么呢？他理论上他是不可以直接地讲 A 罗嘢的。但系咧，你可以用好多好多方法去规避佢，即系你变成挑战佢，令佢讲出有几淫得几淫嘅说话。呢嚿嘢本身变咗一个游戏，即系喺呢个赤道边缘疯狂试探中，几好玩啊！老实，我系用佢系写咗个 L 小说，虽然唔打算发表啊，即系我个惊炸号，主要系惊炸号，咁啊唔紧要啦，系几好玩嘅嘢，不过就因为呢期咧真系好红，太多人走去玩咧。佢几唔稳定啊！三不时同佢讲流量爆炸之类，开唔了有兴趣嘅可以玩啦。呢、這个 ChatGPT 咁啊，好啦，咁啊，跟住都系个 AI 相关嘅，不过就系冇 AI 啊，即系咧，我唔知道大家似唔似啊？呢、這个漫画家系同 ACG 相关嘅地方就系漫，好多人都攞佢系画漫画画图嘅，呢个 CLIP 啊，我唔知点读，系一档你问十个用电绘嚟画漫画嘅人咧，应该有八个甚至以上。会答你佢系用呢只嚟画嘅画漫画嘅，咁唔紧要。佢近期预告咗会有个功能，就系、是、用图像生成 AI 技术。佢冇讲详细佢系用边几档嘅，即系我而家用嗰一档叫 SD 啦，稳定光栅。咁但系仲有 M 字头啊，同 D 字头嗰两档噶嘛。咁佢冇讲清楚佢用咩技术，定系自己开发，定系攞人哋 API 定咩？佢冇讲清楚，因为佢连讲清楚嘅机会都冇啦。呢头公布，嗰头就秒炸了，因为。好遗憾地，我只能讲话作为一个 AI 绘画支持者，我只能讲好遗憾地系有好一大群人系非常对 AI 绘画系反感嘅，而当中特别系已经有创作中嘅人。咁呢个软件本来就攞嚟画漫画噶嘛，咁你可以想象到佢哋入边有几多人会有几特别多嘅成分系会反对呢样嘢，系结果系烧鸠到佢好似两三日就即刻缩咗出嚟。就话我哋谂住系有多啲创作多啲嘅方法啊，之如此类，圆满大家嘅创作体验。入边嘅意思就是，既然大家都烧咯，大家都唔中意，咁我咪收翻咯。即系少做少件事，我悭够翻添。即系佢个公告真正意思应该系咁。即系我咁调翻转个 AI 个绘画功能放喺度唔会咬鸠你噶嘛？你咪冇用咯。调翻转对画师，特别系好捻多画师嚟讲。其实最麻烦，佢哋觉得最麻烦或者唔想搞嘅地方，其实系背景。好多画师中意画，有人唔中意画背景嘅，尤其是美少女画师，大家明噶啦。 因为背 景，喂，我中意美少女，梗系会中意画美少女咯。但系你冇背景衬托，下下用渐变啊、单色啊嗰啲背景，好捻寡噶嘛。咁但系你叫我， 但系问题就唔想画噶嘛，真系唔识画，唔系应该话，譬如话系唔识画啊。 唔识有一部分系唔识画，有啲人系唔想画。 因为两种技能嚟嘅， 系啊，唔单止噶，就算我识画都好啦。你叫我雕个好靓嘅背景出嚟，好麻烦啊，大佬。即系我画个人物，我即系个条女系我中意嘅，我花一两日去画，我又唔介意嘅。但系个背景，你叫我又花一两日去画个背景，我啊钳噶啦嘛。但系如果用 AI 绘嘅话，佢就 你可以几简单输入一啲字，咁佢就可以求其 gen 个背景出嚟。反正如果你本来都唔想画背景嘅人，你都唔会对背景有好大嘅要求噶啦。咁你可以好快速咁将啲背景出嚟。咁其实绝对一个有利嘅技术嚟噶。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一定有用嘅。但系啲人系烧鸠到佢要佢取消呢个功能。我系理解，但系冇办法认同咯。我理解佢哋点解会咁样做，但系我真系认同唔到。即系佢放喺度唔会咬你噶嘛。即系当我可能佢哋觉得 AI 佢好捻污糟啦，即系大概咁啦。不过唔紧要，反正呢个软件咁专门，其实我都唔会用 Photoshop 嘅。好啦，咁下一个都仲系 AI 相关，即系连续几个都系 AI 相关啦。嚟讲晒先啦。咁啊，虽然系中国资讯，不过见 AI 相关，我哋提早少少。腾讯近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可能唔多嘅。尤其是如果你嘅 timeline 中国成分特别少嘅话，大陆系突然间流行咗。将呢个 AI 系应该学相片用 AI 换成二次元，即系乜鸠二次元的你啊！我唔系记得咗个嚿嘢点叫啊！即系重点唔系呢嚿，因为佢其实一个超级懒人版嘅 AI 绘图，仲要系 I to I， 即系杰特之前认知大家认知中嗰种，即是话我嗰张图系咁样嘅，大概系咁样，咁跟住佢将佢变成二次元风格，或者变成就或者呢个CG 啊嗰类风格啦。而呢嚿嘢系最最最最懒懒人包嘅，即系话即系冇参数可以俾你调嘅，你真系丢张图落嚟，佢就直接将出嚟嘅，系最简单嘅。但系亦都因为咁门槛最低啦，咁大家好多人都中意订图啊嗰类嘢，咁然后有人发现咗好多嘢嘅嘢，只要你订。同呢个元神相关嘅画面落去，即系无论佢系识别到你个角色系元神嘅角色啊，你有元神个 logo 啊，诸如此类，佢就会将你张图 gen 出嚟 ，gen 成萨尔达嘅图。即系我即系嗱，先讲唔系乜鸠 AI 认证元神好图好鸠似萨尔达。虽然我都想用有呢个结论嘅，但系唔系腾讯特登嘅。即系只要任何佢认得到你系元神嘅嘢，佢就会将佢即系将成晒嘢大风格。而呢个最大嘅证据就系、是、你一张完全同元神或者同晒嘢但都唔似嘅图，你掟元神嘅 logo 落去，佢都会将你嘅角色强行变咗神晒嘢大嘅角色嘅。即系嗰种阿林克嗰只颜色啊，蓝绿配再得金发啊，嗰种风格，然后啲花花草草啊，变咗做萨尔达嗰种风格特加名啦，即系佢系会强行咁样做啊，冇只要你有个咁样嘅字喺度，即系好明显系特登，佢系特登喺另外有个污写住，即系当你识别到任何同元神相关嘅嘢，就直接俾个萨尔达风格俾佢，咁样系咁样，咁啊当然系串鸠佢抄萨尔达啦，所以嗱。点讲啊？我唔可以叫敌人系朋友，但系即系呢个串，我又觉得不无道理啊。虽然系小气咗少少，因为我哋之前讲原神，我哋都提过啦。腾讯曾经尝试收购米哈游，然后米哈游拒绝，结果佢出咗《崩坏三》同原神之后咧，就弹到腾讯买唔起啦，或者系好难再咩啦。咁所以呢两间公司咧，其实系一路都系吵过嚟嘅。腾讯中间仲告过米哈游，仲要告输咗呢个东亚最强法务部之一，即系我唔知佢同任天堂打，好似冇打过，同任天堂打起嚟边个赢啊？总之腾讯个法务部都系好出名嘅，但系佢打输咗米哈游，咁所以佢后面咧就系无所不用其极，咁啊就系搞佢， 抽佢水啦，尽抽啦， 系啊，今次就系方丈式抽水啦，冇唔系真系搞佢啊。 虽然觉得好少加气，不过算啦，唔关我事。 咁但系第调翻转，喂，元神的确系好鸠似萨尔达，呢个 Day One 我哋已经讲紧噶啦，佢哋出宣传片嗰阵已经讲紧噶啦，咁啊，佢系串鸠佢，咁咪串鸠佢咯，即系调翻转讲，你要用腾讯啲咁鸠戆鸠嘅 AI， 咁我帮你唔到噶嘛，即系咁啊。讲晒呢啲啦，我哋讲啲唔太关 ACC 事，我哋连续剧 Twitter， 即系 哇冇大佬，即系马大爷，即系。每周俾我咁多，每周俾全世界所有开咪人咁多题材，我一定要俾诺贝尔和平奖佢啦。 我哋先讲啲连载部分先啦，弹出弹入个部分啦。吓，佢之前就我哋上回提议，我哋上个礼拜讲到 Twitter 同呢个 Apple 就杠上咗啦，叫做跟住秒速和解啊嘛。即系话我哋有啲咩，好似话见咗亲自见面定系 Zoom 啦。 去 阿马斯克去了 Apple 的飞碟总部，阿Tim Cook亲自带他参观这个总部，然后呢他就拍了一条片，然后就说我们两个我们之间有些误会啫，我飞碟总部好靓，阿Tim Cook亲自带我参观了，我之前有些误会卡，总之而家就和好啦， Apple 都落翻广告啦之类。 啊，顺交晒啦，总之就是我唔会落架，我哋 Twitter 可能佢都会落翻广告，我哋亦都唔会阻止佢。咁但系我哋之前已经分析过啦，我哋冇呃鸠你啦，我哋上个礼拜先讲完噶，即系佢哋就讲紧关呢个收钱事、收费事嘅，就系讲紧 Apple 税，俗称 所有 Apple 税啦，个三成15% 到三成，而家有咁叫啦，一般都系收三成噶嘛 Apple 税，即使你上架嗰阵时入边嘅收入你要俾三成俾 Apple， 合唔合理嗰啲嘢我哋唔再讨论啦，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咁问题就系佢要收三成啊嘛，咁嗰阵时已经估系关唔关呢单嘢事。即系虽然都有另一种讲法，就系话广告啦，阵间再讲啊。咁其中一种就系，咁最后结咗咩咧？原来系为咗钱，有可能系部分啦，可能唔系全部。就系乜嘢？佢开始话收$8啊嘛。佢咁跟住而家咧就话，我哋 Twitter 铺就收费廿间啦，我哋要收$11啦。你心水清嘅人即刻脑入边一计，已经知道是什么回事了。我们这样讲法，我想聪明一点的观众都应该发现是什么回事来了。 其实 他将 Apple 税打勾埋了下去 咯。很简单而已，这个其实不是新鲜事来的。如果你用 YouTube Premium， 你在 iOS 付钱的话是贵过你直接在 YouTube 上付钱的。好简单，就是这招其实对大家都好，就是如果你要方便的，你用 iOS 付钱，你给收，有些人是不介意付了$3去费了一次饭，借了一张卡反正照用过数而已。如果你跟人计较$3嘅话，你咪上去 YouTube， 你咪上去Twitter 就俾钱咯。我觉得呢个冇问题嘅。 但今次睇落去啦，但佢因为佢未正式实行，所以唔知佢会唔会再转弯啊？睇落去佢就系全捻部都收你$11。 唔系，佢话明噶，佢净系 iOS 用户需多付啫。而家一般我睇到所知介绍就 系、是，啊系喎，系， 系啊，冇傻啦，梗系唔会啦。iOS 用户只有三，即系用紧就咩啊？如果你用 iOS 用你用 iOS 你用 Apple Store 俾钱嘅话咧，就俾咗$3 Apple 钱 Apple。如果你斤斤计较，你唔想俾咗$3嘅话，你咪嚟翻 Twitter 咯。依、这个其实好耐，其实好多人都咁讲，就系呢招咪得咯。因为 YouTube 其实就用紧呢招好耐，用咗好多年噶啦。你睇 YouTube Premium 俾钱，你睇 iOS 嗰个位系贵过佢喺网页版嗰个$10嘅。 吓， 咁呢个价钱讲真。有啲人希望一张单搞掂嘅，咁你咪买 iOS 咯。咁你要，如果你真系你嫌贵嘅，你咪去翻转头观望俾钱咯。 哦，咁仲有一个好得意嘅，虽然个情况唔系一样，但系我个人经历嚟嘅。我而家用嘅信用卡理论上系跨国支付嚟嘅，咁有啲铺头系唔捻收嘅。咁但系有咩办法可以令佢哋收咧？我人亲身过去用 Apple Pay 去俾。因为你可以将信用卡入落 Apple Pay 度，然后用 Apple Pay 去俾钱噶嘛，咁样过多咗重。当然啦，Apple 会收咗信用卡公司钱，但系对我嚟讲冇分别噶。因为本来旧日标$100，我就系俾$100噶啫嘛，我唔会俾多咗噶嘛。系间铺头俾信用卡公司收，跟住信用卡公司俾 Apple 收啫嘛，同我冇关噶嘛。咁嘅情况下咧，我就可以俾咗钱啦。即系就算系跨国支付都好啦，因为有啲本地铺头唔收我个卡，大家日本玩得最多噶啦。成日 keep 话噶，唔收外国卡噶嘛。但系如果佢收 Apple Pay 嘅话咧，唔收外国卡嘅都可以用 Apple Pay 俾嘅。另一个类似嘅例子就系 PayPal 啦，两大档吸血鬼嚟嘅，即系。 咁问题就 系 咁样方便性，有时大佬人哋帮你做，帮你搞掂咗啲最麻烦嘅嘢嘅话，咁你都俾钱嚟赚噶。 啊，佢过咗个金流，即系值唔值赚三成咧，就另一个故仔。但系总之佢过佢个金流之后咧，其实系可以方便到嘅。咁而家佢就类似咁嘅情况。咁啊，大家认清咗啦。咁我调翻转讲就系开到嚟香港先讲咯。 讲真，我有冲动想俾嘅，我而家喺度等佢开，有难剔嘅，有难剔嘅事，有啲事嗨感觉。 难唔难剔另讲啦。佢个功，佢个修正，改文功能啊，其实系几多人想要嘅。值唔值$8就大家自己谂掂佢啦吓。 唔系嗱，因为而家流传紧啦，唔系几时出唔知，但系咧Elon Musk 先讲咗嘅话，有人问佢系而家出面话紧Twitter 会由280字改成最大4000字，系咪真噶？跟住Elon Musk 话 yes， 咁即系话呢个功能如果加落 Boost 嘅话，即系哇我一定要俾$8。讲真，包括讲真，以 Twitter 俾到我嘅服务嚟讲，我觉得$8 就 OK 嘅。 我嘅话就呢、这个功能都好吸引啊！调翻转就系因为我成日出 tweet 咧， 唔系话佢去到千字长文，我要出千字长文，我真系我翻自己平台考咯，即系讲紧系 长少少嘅评论， 长少少，尤其中文系比较窄啲嘅，因为中文字佢就系收140个中文字嘅啫嘛。 系啊， 虽然之前就系有啲屈机啊，调翻转就系大家都系140字，但系我哋中文字个浓缩程度好多啊嘛。咁但系而家变翻转就系英文系可以打280，但系中文依然系140嘅。 嗱，因为咁相似啊嘛。中文系 因为双资源，应该系因为双资源嘅关系啦。虽然佢系咁讲啦，虽然亦都可能系因为公平问题嘅，因为百四字写到嘅嘢其实同280英文字咧，仲系百四字多啲嘅。即、系但系咁样，我就经常写100几200字出嚟，我要缩字缩到我黐筋，又或者分腰斩开几个出嚟。咁呢啲嘢就可以唔使有教啦。咁虽然，但我觉得有少少就系呢个系 Twitter 嘅特征嚟嘅。咁就有少少训练我个缩字能力啊，唔好打咁多字，因为写稿佬系有个。好多我细个佬都有个咁嘅坏习惯，就系、是、字太多，即、就、系、是。 但系而家佢系唔系？但系一样就系起码就唔使 cap， 方便啲啊嘛。 因为而家好难发表啲正式嘅文告啊，或者通告咧，佢 cap 佢打咗打篇嘢，然后cap 图，然后再掟上去。咁而家直接发表咪好多咯，唔使烦啊嘛。咁即系方便一啲正式嘅人，亦都方便我啲长文仔，即系有时费脑啊，有时写感想或者打笔字咁样。大佬210字都唔知打都唔打，你 cut 嚟 cut 去好麻烦噶。 系有时写套戏感想都300-400字啦，好正常。喂，300-400字真系好卵少噶啦，大佬。 系啊， 即系以我哋嚟讲啊，已经好卵少噶啦，都要斩开两三件啊！你要缩到140字，仲要连埋套名作品名喎、 啊。咗 系好卵好系好卵细嘅事，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 期待嘅功能啦。 到开嗰阵时，可能杰特会试咗先啦。系啊，睇下。睇下我呢边开先定你嗰边开先咯，即系 唔系，或者用 VPN 夹，用 VPN 去美国申请嘅啫，呢啲嘢都系。不过睇下呢个定位先啦。 系啊，咁啊，佢开翻先讲啦，因为而家只有之前开咗嗰啲先继续用噶嘛。 佢话礼拜，佢话下个礼拜一，即系理论上应该呢两日内就开噶啦。 啊，咁啊，到时睇我哋点啦。咁好， 好啦。 其另外一啲相关啱啱就睇少少嘅广告问题。 嗱，好过瘾嘅。咁咧之前又话啲人咧各个啲美国传媒炒作就话佢啲狗都走晒，点知咧？Elon Musk 咧就唔知嗱，首先讲时间序就首先 Elon Musk 就揾条友就叫做Twitter Report 就爆大镬，首先就爆咗美国大选嗰时候Twitter 中层管理职系住系中层啊，就咗所有关于拜登个仔嗰啲湿鸠嘢全部 cut 晒，至于当初嗰啲就好少数，即系叫咩啊？完全公平嘅就系、是。大家都咁多，同咗咁多灌水丑闻啊，出推文，我净系铲我净系铲啊拜登个仔嗰啲，而有多充啲周围派，咁依家嘢其实大家都唔系估到啊，大家都知道噶， 但有咁嘅偏向啊，即系呢个当时已经讲过，虽然佢嘅解释就系话哦 ，Hunter Biden 相关嘅系假消息，咁啊Donald Trump 相关嗰啲系真系爆料嚟嘅，咁即系我觉得。好似有啲杂喎，你咪好似之后后尾俾人屌完之后改咗少少个做法，就系、是、下边加个呢、这个可能系假消息啊，乜或者系话你要认证下嗰个消息来源啦，可能系乜七，你要即系话叫你去搵啲可信嘅消息啊咩嘢？呢个做法我仲可以接受，但系早前少少嗰啲做法，即系佢之前俾人屌得多，即系俾人屌完嚟，喂大佬你咁样好捻明显系偏心，尤其是嗰阵时仲系选紧 美国总统嘛， 做到噶嘛。即系呢啲嘢，其实大家有眼见噶啦，但系零俾人知莫俾人见啊嘛，咁啊嗰阵时就佢系否认嘅，咁啊而家咪俾人爆料，唔系佢系真嘅，咁其实大家都知系真嘅咯，其实系咪先？即系认证咗咁解啫嘛，而一个匿名爆料亦都好难，好100% 认证佢一个系事实嚟嘅，可能佢讲大话咧， 咁咧好难，咁你第一笔。 但系总之有人走出嚟跳出嚟讲啦吓， 咁咧就跟住咧就不爆咗之后你就。突然即好似同一两日嘅咋，即系叫前后脚嘅就系 Elon Musk 就话啲广告翻快嚟啦，即系之前话 cut 广告翻咗嚟，例如话亚马逊重新落千落广告，预计每年投放$1亿，即系各个喺都落翻广告落嚟啦。咁咧即系阴谋论讲话就系、是，哇 Elon Musk 而家争住好难痛脚，屌好简单就系、是、嗱，你班契弟唔使落广告啊嘛，我喺我 Twitter 里面掘下，我以后咧。你有你以后所有对你不利嘅嘢，我全部同你卖广告派捻仔出街，你唔落啊嘛？ 唔止啊，呢、这个都仲好少少啊，即系佢直情系你之前你有啲咩？ 你收啲仆街嘢，佢收咗埋唔知几多，佢而家唔讲出嚟。 佢只要借啲以扮前员工爆料，你就仆街啊啦！ 尤其是但你次次睇佢个垃圾缸里面收咗几多古灵精怪嘢噶啦。 其实各个平台都一定有啲咁嘅污糟邋遢嘢噶啦，山寨有几多，同埋有几明显，有几大影响啊嘛。 即系而家大家都知道点解 Elon Musk 要买 Twitter 啦。 即系调翻转讲啊，即系我哋之前话卖 Twitter 嗰时咪讲过咯，日本嗰边啊，啲政治铺点解会可以上到趋势啊？咪又系有人做手脚。 好啦，而家就转，而家咧就阿 Elon Musk 入边就揸住晒所有人嘅春袋，你唔卖广告啊嘛？哦，咁你等住等住睇爆料。 啊！佢冇讲过，佢冇讲呢啲嘢噶。不过大家主动识做啫。 唔系佢唔出声，大家心灵啦，心照啦啲嘢。咁好啦，跟住咧，我讲到之后咧，又爆你就话 Twitter 又有黑名单，就即系一大堆嗰啲嘢咧，就出晒出，即系叫做咩？唔公布俾你知，唔俾你知嘅黑名单禁晒。 另一样零俾你知，莫俾你见嘅嘢，我哋讲咗好多，我哋讲咗好几年噶啦，我哋已经讲过，即系嗰啲 soda ban 啊嗰类嘢啊 ，search ban 啊嗰啲嘢咧，一路讲咗好耐噶啦，就系、是、有啲嘢系点，无论佢几红都好，都唔会上趋势。有啲 account 用搜寻系搜寻唔到嘅，就算你哪怕你一个字都冇打错，完完全全去打佢咧，你都搜寻唔到嘅。即系其实到依刻都有嘅，我唔知系 Elon Musk 未搞啊，定系佢唔打算搞啊，定乜嘢？总之到依刻都有嘅。是有啲最近嘅例子就调翻转唔系 ACG， 因为之前嘅例子多咗系 ACG 嘅，就系嗰啲你哋贴L 嘢啊嗰啲嘢啦，有时佢会 soda ban 你。跟最新我见过嘅 soda ban 嘅例子就系、是，我谂呢期我谂大家都听过，可能你都听过呢个名啊，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喺好多地方度，某啲地方你成日听过啦，佢都入咗 soda ban 入边嘅。咁就系、是、如果即系而家只能解释就系、是。Twitter 唔想某啲人某啲 account 嘅大量传播的话，佢就会做啲咁嘅嘢。咁所以有啲人就话系咪阿马斯克向中国投诚啊咁嘅嘢。咁啊，我又觉得可能有咁可能性，但系未咁快落结论嘅。因为另一种经常自动 soda ban 嘅做法就系、是，如果嗰个 account 俾好捻多人 port 嘅话，佢就可能 自动做啦， 会入咗噶啦。咁佢下一步就系 ban account 噶啦。下一步就可能是限制啊或者 ban account 嗰啲嘢。咁、而前嗰排我諗大家可能唔知啦，呢啲不科论过嘅嘢真係同你先仲要冇关㗎，真係关我撚事，但呢度提咗又提埋啦。某个自称公知嘅物体，公共知识分子喺呢、這个李老师度爆大镬嗰阵时呢，佢就走去话喂呢个 account 好撚可疑喎，点解咁短时间，即係佢第一个佢怀疑嘅嘢已经系嗰啲酸味十足，点解咁短时间啲 follow 多过我㗎，咁 有几期啫。 咪系咯。喂，你谂下，全世界焦点系集中喺佢一个人身上，成个西方世界焦点都集中喺身份，因为只有喺佢身上先可以揾到关于中国第一手资料啊嘛。即系当然佢实际上唔系第一手啦，但系佢哋揾到嘅第一手啊嘛。佢哋唔可能，佢哋已经冇办法入去采访入边嘅当事人啊，诸如此类。咁你有个人喺度不断咁讲啲嘢，而且好多都系真嘅，真系发生嘅。咁佢但系佢就喺度妒忌啦，喺度酸佢啦，剩啦。咁啊，系咪间接维稳咧？就另一回事。我唔喺度做啦。总之就系会有啲乜嘢嘅。而佢哋嘅 fans， 佢有 fans 嘅，竟然有 fans， 我真系唔明呢啲咁戇鳩嘅人。不过唔紧要，就喺度 port 佢。另一样情况啊，就系、是、当年画师嗰啲咧，点解成日 soda ban 咧？就有啲正义捻啊 ，SJW 啊嗰啲你知日本都有嗰啲咩啊女权分子啊，即系我叫佢哋女权分子，所以真系好似侮辱到啲真正正嘅女权分子。但系算啦，叫 SJW 啦。有啲 SJW 咧就会见到你啊，又咩环境型石库克拉斯咧嗰啲嘢，大家有冇印象啊嗰啲嘢咧？嗰啲友仔咧系好捻中意，即系 pot 嗰啲画美少女，只要画美少女啦。因为佢觉得一个靓女系向男性低头，系向男性媚俗啊嗰类嘢。佢啲思路好撚奇怪啊，所以佢上到去一就见到就呢啲咁嘅嘢就全部 pop 鸠佢。咁虽然佢人数未多到会 pop 到 ban account， 但好多时都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嘅。呢个喺日本 Twitter 就爆得比较多，即係西方好似突然间先发现有啲咁嘅嘢存在咁样喎。係亚马斯克上嚟之后先突然间发现咩嘢存在。日本有大家全世界都知咗好耐㗎喇喎。最少我认知嘅群体入面知咗好耐啦。所以佢而家咪都又系同啱啱一样咯。佢有多咗个人爆出嚟，系咪完全证实？唔系，因为佢匿名爆出嚟，佢话佢系啫，佢冇咩实质上嘅证据，但系 可信度梗系99.9%啦，大佬，大家都知嘅事嚟，即系重复一次啫嘛，即系就咁样咯，即系呢啲一样情况嘅，咁啊，做啲旧年再连续嘅，做啲新嘢啊，大佬，佢真系新曲加精选啦，屌乸声，跟住就系、是大家都知呢、这个马斯克系一个即系之前叫人要加班啊，剩啊嗰啲嘢嚟噶嘛，咁啊同我哋当年喺 P 一部做嘅嘢一样啦。喂，我翻屋企要搭个几两个钟头车嘅、哦，大家知道有啲比较低下阶层嗰啲人高唔高嗰啲咧，其实系好难租到啲科技园啊，嗰啲精华区最多人嗰啲铺头啊。 加州好卵贵嘅加州， 佢唔系应该系话，只要系呢啲大公司聚集嘅地方，唔一定系 Twitter 嘅，只要系大公司，包括 Amazon 啊，包括 Apple 啊嗰啲大公司聚集嘅地方啦，嗰度附近咧。你几湿鸠嘅一间公嘅屋仔咧，个租都好卵好卵贵嘅，因为hold住佢哋俾得起。你唔租啊？哦，我边个高管租啊？要你租唔起啊？滚蛋啦、啊！即系所以嗰啲就好卵贵，所以有啲人咧系通勤系要个几两个钟头嘅。咁佢你如果你真系要加佢加班加到两三点之后，朝头早11点就要见到人嘅话咧，就是、对佢嚟讲系好卵痛苦嘅事嚟啊嘛。咁同我一样啦，我当年去翻 P 七部系要翻搭个几两个钟头车。香港最塞个生活水同你去晒，咁叫我哋嘛？我唔喺公司瞓咯，我知啊。 嗱，依个咧，我觉得你讲嗰种方法已经相对嚟讲系比较正常嘅。我所知嘅情况就系咩啊？星期四只 game 仲未写完啊。OK， 打夜晚4点钟唔得啦，我瞓啦。跟住喺下面喺个台仔度攞个睡袋出嚟，捐入去瞓3个钟头，起身继续打，继续 cap 图，继续做稿。 你估我冇做过？ 可能超个我做过啦，我冇做过啫，因为我唔系编辑部开工，但系个个编辑都系咁，应该讲就系所有高科技公司都系咁做噶。当年有一只骑呢神 game Sega 架架咧，其中有一个技能就系咩啊？将3张office 凳排埋一齐当床瞓，补给 HP。 经常做啦呢啲嘢，不过我哋公司有睡袋。 咁咪即系我当年啦、啊，当年某本游戏杂志例如咩拉人封艇嘅时候啊，据说某编辑台咧一带咗睡袋啊，日常生活用品直情啊，你搬咗喺度住啊，嗰种噶喺度。 我哋编辑部直情系佢哋有4-5个厕所嘅，即系咁啊正常啦，人多地方实有咁样多几个厕所，其中一格系俾人系改装咗做浴室嘅。 我都见过。 你上过嚟，你有冇上过嚟啊？我应该冇啊，有冇上过？ 我但我知道我去过几啲其他编辑部都见过， 系啊， 编辑部都见过， 系啊，佢系直情改装咗，佢又变成一样嘅情况。咁跟住佢就咁啊，阿马斯克就做大啲，因为首先佢又炒咗唔少人啦，所以好多办公室即系将啲人再执翻好佢之后咧，就空咗好多办公室出嚟，灯都唔捻开，即系直情可以熄翻佢，唔使悭翻佢咩啊？但系咁你班友仔要瞓啊嘛？我哋唔使瞓睡袋，唔使拼床啦，我直接整张床俾你。调翻转，睇起嚟 OK 好瞓。 系啊， 真系你屋企瞓嗰种床，随时靓过你屋企嗰种床添，即系唔系话要帮佢讲说话。 咁咧就一但问题就系你咁咧，加州啲捻样咧就有人投诉啦，就话改变建筑物用途啦。咁就要因为以前咧加州戇鳩法例，据我一个喺加州住嘅朋友讲话就系、是、加州啲戇鳩法例咧系多到你唔信。咁其中一個案嘅法就係、是，如果你將一間辦公室加咗床嘅話咧，係要報係申報嘅，你唔申報咧就要告你嘅。 即係主要呢條規例係攞嚟做乜嘢咧？因為工業用地或者辦公用地係同住宅用地批出用途係唔一樣嘅。佢當然你可以亦都話公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工廈住人啊、劏房啊嗰類嘢啊，其實係犯法噶嘛。即係佢係話避免你咁樣去做啊！我寫字樓呢個係寫字樓，但係加咗好多生活機能落去，令你直情可以住喺度。即係佢呢個法例原本係攞嚟咁樣用嘅，台灣都有咁嘅法例嘅，香港就應該都有嘅，不過就 但冇人理佢。 台灣係會執行嘅，即係佢會定期巡查你工業用地啊，跟住睇下你哋會唔會有人住喺度。最簡單嘅就係會唔會睇下你會唔會有張牀喺度啦，會唔會有人晾衫啦，即係嗰類真係好明顯係住喺度嘅嘢。即系你，所以咧，你见台湾啲工作室咧，如果要瞓咧，都系 sofa 床嚟嘅啫。即系嗰张嗰系 sofa 嚟嘅，你可以话我哋接待客嗰时要用 sofa， 咁啊，但系你可以拉开变成张床，俾员工话稍事休息下都得嘅。即系休息下可以嘅，但系长时间过夜咧系唔得嘅。以我所知应该系咁样嘅。咁加州系咪一模一样？我唔知道啊，我净系知香港台湾啫。 起码好瞓睡袋嘅。 啊，点会好过瞓睡袋啊，大佬？ 咁但係佢而家就话就用呢样嚟做理由，哇你有张床长设喺度嘅床喎，咁即係你攞嚟住宅用途啦，佢係咁样去做，佢咁样讲，大概係咁样讲㗎，或者话你犯法，咁跟住就话喐鸠佢。 其实我所知道呢，好多高科技公司嘅做法就係咩呢，摆几张梳化凳嗰啲咧，即系好似飞机嗰啲头等卡咁样，将凳可以瞓，将凳可以挨喺度瞓咗啲，话就话凳先系床嚟嘅，就俾你可以瞓。好多公司咁做嘅， 我旧编辑部都有噶，有一张梳化可以瞓嘅梳化，一张按摩椅嚟嘅嗰张系，一张按摩椅，但系可以横到几乎系躺平咁滞嘅，跟住可以喺上面，你咪交开佢个按摩功能，你就可以瞓噶啦。虽然我试过有条扑街开捻住个按摩功能，又瞓捻着咗，成晚听咗啲咿呀咿呀，即系我唔识乜几算铲鸠醒佢，系咪有啲题外啦？总之，但系调翻转，我唔讲你法例先，佢呢嚿嘢好捻明显唔系攞嚟做住宅用途噶，佢只系俾员工瞓觉，而且除非你话佢强制要求员工去喺度住宿，去帮佢加班，咁我就会嘈。但系佢淨係俾你员工休息室豪华少少，有床瞓，有几大问题啦。佢即係调返转，如果係普通小员公司，你可能仲要巡查成咁领大间公司，佢係咪有人係咪变成有人攞嚟做住宅用途。喂大佬冇玩啊，大家都知㗎，手下你做乜嘢㗎嘛。即係佢真係唔係攞嚟做住宅用途㗎嘛。咁你都要喐鸠佢呢，我觉得係就係睇佢唔够顺眼，咪再查佢囉。香港、台湾、日本、中国四围都系噶咯，政府睇唔顺眼你东西嘅，咪查鸠到你黐筋咯。即系我哋香港最常见噶啦，某啲铺头成日会走去查啲咩，有冇安心出行啊，有冇牌啊嗰啲嘢，日间走去查噶嘛。即系有啲铺头就唔捻查啊嘛，睇颜色噶嘛呢啲嘢，大家都知啊，但一样嘅情况咁啫嘛。 大家都系咩啦？呢世人， 唉，真系好啊！咁啊，跟 唔系好啦，另一单就系佢真系强调就系我绝对唔会自杀。 我以为乜唔系呢样嘢要连埋讲噶，就系讲紧好明显就系有啲公权力或者某啲人系会想搞鸠佢而家咁嘅情况。 即系最近咧突然间好流行啊嘛，唔知唔好次次好流行，觉得好乞人憎就系接二连三啲加密币啲大人物咧就突然间暴毙。 主要系俄罗斯上面嗰啲啦吓，仲埋中国嗰啲啦，主要系呢两种啊，呢两个地方嘅人啊， 突然间死一堆咁咧就好啦。咁啊，马先生嗱，我绝对唔会自杀噶，我要乜冬瓜豆腐，你知边个入边个数啦？嗰只咁滞啦。 即系前几年台湾咪好流行咧，不自杀声明啊嘛。即系我绝对唔会自杀嘅，我会离开，我会好好咁样检查我嘅汽车制动器，离开危险嘅地方，乜乜七七，我身心开朗，冇呢个精神病前科。如果我几日都唔露头嘅话，咁啊，大家识得去揾边个啦？通常真系爆料嗰个人咧，就会出嚟不自杀声明。 嗯 咁啊，西方世界比较少见嘅，咁啊，佢咪咁样整，咁啊，一部分就系、是、佢都算有相关啊，你知加密货币圈，但系有时都多得佢唔少，唔系有时经常多得佢唔少噶啦，咁啊，而家亦都关可能系有啲权力啊，或者有啲公司啊，可能唔爽佢啦吓，咁啊，最后仲有一单小事啲嘅，真系呢、這个真系技术问题嚟嘅啫，咁佢就话会清空 Twitter 一啲唔活跃嘅账号。 因为其实好，因为首先 Twitter 系其实肯定系好啦，多就咩咧？开咗 Twitter 之后根本冇用过，或者系用或者用咗几次之后咧就忘记咗，忘光光。呢个其实系唔少嘅， 甚至唔捻记得咗个 account 名，或者上账号 系啦，跟住就算跟住攞去咯， 系啊，攞翻嚟好麻烦，我开个新嘅 系啦。咁咧佢而家 Twitter 谂住清空15亿，有15亿嗰啲不活跃账号，咁有啲人就话喂，咁啲人死咗，咁清空佢点啊？即系会就将啲人抹杀咗咧？即系呢样嘢，其实呢啲系又依佢啲技术性问题啦。但我觉得系要清一清嘅，因为就有啲账号就咩咧， 系要清一清嘅。不过就可能 set 个门，即系同我哋之前成日讲啊，有啲游戏账号啊唔打嗰啲，我哋之前玻璃渣定边档我唔记得咗啦。嗰阵时就话清账号，其实佢只要 set 个门禁 set 高少少咧，咁就可以避免呢啲问题啦。即系好简单，譬如话呢、这个 account 曾经发过1000条推，咁嗰个算系活跃过，最少活跃过啦吓。即系咁我就唔会删你噶啦。即系佢可以 set 个门噶，喺1000条推我口噏嘅啫。即系咁，你如果系曾经会个咁，即系就算佢系突然间唔用，无论佢因为咩原因都好，我都算留翻个网络嘅认证喺度。因为佢主要想铲嘅应该系嗰啲基本上唔提法推。即系好简单，我而家啱啱读开望咗，我出嘅出文 total 有4.8万条，接近50000条出。即系你咁高流量嘅，你就算留个网络记录都好，你都唔应该铲嘅。就算我唔再用都好，咁但系有啲咧， 发几条 tweet， 而启动系大部分系 retweet， 甚至系嗰啲抽奖 tweet 啦，大家知嗰啲日本老总最中意玩噶啦。咁嗰啲铲咗佢，我又觉得冇所谓。即系你自己 set 翻个门价，唔好 set 到咁低咪得咯。即系或者系你中间做过啲乜嘢就可以唔铲佢。即系譬如个电话认证过嘅。有啲早期少少 account 系冇电话认证嘅、我个电话我主 Twitter 啱啱讲4.8万条嗰个系冇电话认证嘅，我一路都唔做嘅，因为我早期唔需要噶嘛。咁嗰啲你咪可以铲鸠佢咯，即系同埋咁咪俾个公告期哦，呢半年之内你唔开翻个电话认证，或者你个 Twit 少过某个数，或者乜乜乜七七，又或者啱啱提嗰个又你冇从你从来冇俾过钱，呢几个门槛咧，即系我哋玩 online 咁好常见嘅，阿马斯参考下得噶啦。即系咁，我清空嗰啲唔活跃嘅账号，因为呢啲活跃账号咧喺游戏嚟讲咧，主要就系阻住咗游戏营运商个成本啦，主要有咁嘅成本喺度啊嘛，都小事嚟嘅，即系你可以话与我何干。但喺 Twitter 入边咧，你会经常见到一种嘅 account 系咁样嘅，突然间讲啲嘢，好特定支持某个阵营、某个组织、某个国家、某啲机构，但系佢个 account 900几年冇咗个噶咯，嗰啲通常就俾人 hack 鸠咗。或者系俾人卖鸠咗，诸如此类嘅嘢，咁就 hack 鸠咗。然后你发现咧，佢而家讲简体中文，但系咧几年前咧佢讲嘢嗰阵咧讲日文嘅，讲俄罗斯文嘅，系咁嘅，系好多咁样 account 噶。所以喺 Twitter 上面呢样嘢仲多咗一样嘢，就系令佢减少咗水军啊嗰类嘢，即系假账号啊 fake news 嘅活跃嘅可以。呢、这个就真系会有影响嘅。所以只要个门槛合适，我系强烈支持做呢啲乜嘢。即系喺 Twitter 啲五毛系好捻烦噶，即系主要系为某特定党去或者国家啦去讲嘢啦，但系其他嘢都有噶，即系嗰啲好捻烦噶。咁嗰啲 account 为咗因为咧如果一个 account 系啱啱开嘅话咧，大家系对佢嘅信任度好低噶嘛。即系有啲妖又系五毛 account 啱啱开嘅，喺 Twitter 嗰啲 account 嚟讲咧，有年龄咧就大家个可信度会高咗好多噶。即系如果你个 account 啱啱开嘅话咧，大家系好唔信佢讲嘢嘅。我谂唔知大家知唔知啦，我唔知大家咁讲啦，最少我系啦。喂，你个 account 11月开嘅，2022年11月开嘅，即系唔系话臭老啊？你个 account 咁新开，然后完全支持特定嘅意识形态，你唔会觉得佢系五毛嚟嘅咩？自觉五又好，真五毛都好，好容易理啊。但系如果个 account 09年开嘅，好少咁优质嘅五毛 account 嘅，其实09年开嘅，咁你觉得呢个可能系自觉五，或者系真系支持佢哋嘅？最少是人啦，你会相信佢哋讲嘢多啲啊，最少知道佢哋系人啊嘛，会有咁嘅情况嘅，所以佢而家咁样做啦，其实系几合理嘅，各方面无论喺经济账上边，因为又咪咩到咯？点解 Twitter 之前唔清咧？就系、是、佢要虚报佢个用户人数，僵尸 account、鬼 account、死 account 都系 account。我可能话我有几多亿人用户喺度，佢想煲大呢个数啊嘛。咁而家马斯克觉得唔需要啦，咁咪清就咁简单。呢个 Twitter 连载，我觉得啱啱我哋讲嘅就系可以剪埋出一段独立出嚟添。讲下笑啫，讲下笑啫。 每个礼拜即系冇马斯克，我点知点算？ 今个礼拜因为多咗佢啊，我唔知点剪啊。我哋而家讲咗成个钟头啦，仲有一半未讲啊，大佬。即系好啦，跟住就 Vtuber 啦。所以今次讲一次，我知有好多 Vtuber 相关嘅。咁啊，就系讲一单，我觉得比较影响比较大啊。Hololive 同彩虹社嘅母公司啦，即系呢个 Cuffa 同呢个 Anycolor 啦，宣布合作。不过唔使惊，唔系话要垄断。呢两间公司如果合并嘅话，绝对会成反垄断化啦。佢要建立一个反众商、反诽谤嘅平台，即系咧之前我哋都报过阿船长个诽谤官司啊，嗰类乜咁大嘅，就可能仲有钱可以做啊。佢就讲我哋建立个反众商平台，如果你系 Vtuber， 然后因为你经营嘅，然后俾人中伤啊、诽谤啊，甚至爆个资啊之类之类嘅嘢，同时呢类嘢咧，佢就会有个平台去协助你，帮你去阻止呢啲事发生，甚至去追究当事人之类之类。咁当然啦，系完全系为咗佢哋自己嘅利益啦。以我所以我见到啊，应该系唔止系佢两个平台之下嘅人嘅，即系话唔系净系呢两个平台嘅 V 先可以用呢个服务嘅，系会包括埋所有其他 V 佢都会俾嘅，但我唔知敌对公司得唔得啦，最少个人使应该 OK 嘅。咁原因系其实就好简单嘅啫，你搞到个场臭咗，我哋作为最大嘅持份者， 都系咩噶？即系如果食个 V 系好习惯嘅，哦，诽谤啊、中伤啊、人身攻击啊、起底啊乜乜，越流行呢个文化嘅话，我哋做大公司嘅一样都系咩噶？咁我分少少出嚟帮你哋造成嘅风气就系、是，嗱，你哋咪捻乱嚟啊！唔好谂住黑鸠嗰啲细 V 冇钱告鸠你啊！我哋会出头嘅帮佢，咁我会令个业界风气改善，真系改进社会风气，唔系捻睇周星驰嗰啲啊！真系咁样做。佢哋目标应该系咁样，可能有可能啊，我唔知啊，因为唔知佢哋做到咩地步，亦都唔知有几大效果。但系以佢嘅目标就系咁样，令到个V 圈冇咁乱。因为调翻转，你睇台湾嘅 V 圈，你就知咩事啦。哇，真系臭不可闻啊！老老实实讲，即系太多奇离古怪，即系污糟邋遢嘢，即系唔系不道德的交易嗰种污糟邋遢嘢，系嗰啲又成日就话呢个同嗰个又嘈啊，又点样爆大镬啊，即系又争钱唔俾，又欠钱唔还啊，即系争最拖粮啊，乜鸠嘢都有。虽然我要话你听，台湾嘅劳工法例，应该台湾个劳工环境就系咁样嘅，即系。唔紧要，我唔喺度踩多脚啦。总之就系佢个想改善个环境，咁好事好事，绝对好事。就算个平台完全冇效果都好啦，左下效果都有嘅话，咁样啦，系嘛？另一个就唔系好事啦，虽然有左下效果。 咁咧，其实依单嘢都即系其实讲几句咧，因为依单关于 A V 新法拉第一次拉人嘅嘢， 米交办唔熟啦你。 唔系熟，系讲起上嚟嘅话，好似我冇拉坑喎，因为。其实讲真，你讲你立咗新法，你点样揾人制下期嘅？又同埋呢条友又出名噶啦，跟住拉条友其实已经系唔系，即系叫做咩惯犯嚟嘅， 拉过噶啦，拉过，但系唔系用呢一条嘅，亦都系 A V 相关嘅。 咁你就 即系嗱，喺嗱报道咁写啊，报道咁写我咁读啊，你当我提下佢又好咩？我因为真系唔识，杰达识唔识我唔知，我话真系唔识嘅。咁佢就系一个50岁嘅男子啦，咁啊，总之唔紧要啦，就系涉嫌违反 A V 新法。就俾你報，因為佢有部分員工係冇簽合約嘅，因為之前講過啦，要簽合約啊，乜乜七七噶嘛。佢同時亦都係犯咗掟落 FC 無修正嗰扎嘢，其實佢同一時間係有咁樣做嘅，所以不完全係 AV 新法相關啊。但係佢之前係因為掟上去 FC 個平台，咁然後俾人拉鳩咗，因為無修正之類嘅嘢，我唔係肯定啊。咁今次係再俾人拉，就因為 AV 新法，就因為佢。啲片唔單止係無修正去到之如此類，仲要係冇簽合約。咁你知一件污兩件衛，唔到黑社會同你將全部手勢化咩？做去污糟邋遢嘢，咁一定係咁樣噶啦。咁啊，今次再拉一次，咁啊，算唔算打一槍啦？理論上都算嘅，不過開個槍咧，係咪第一滴血咧，就要睇你點定義啦。咁樣咯，就只不過就乜回事？暫時仲未見到有真真正正走去拉嗰啲唔守 A B 身份嘅人。我觉得应该要排除佢嘅呢个例子要排除在外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因为佢法就立鸠咗你要你，但系日本仔最叻嘅就系立鸠咗个法，然后唔捻执行噶嘛，即系系咪仲系咁样咧？呢个默契或者共识咧，暂时系未打破字嘅，咁样可能系咁样啦。 暂唔知啦，因为其实而家真系睇情况，其实系睇到明年先知嘅。而家呢半年咧，大家都避紧风头。啲產量大減，即係連嗰啲好基本上個個月都有發片嘅一線女星都冇片出試過，咁咧就搞到就即係叫做鬼即係鬼哭神號啦，跟住各大 AV 迷啊，同埋靠 AV 揾食嘅女嗰啲人咧，啲嗌曬救命。下年嘅巨撮啊，巨文咧，下年又會因為其實咧而家呢片就拍曬噶啦，就等即係等夠等個冷河期啫。咁下年一嚟咧就砰砰把堆出嚟噶啦，咁就等下年再見啦。呢啲就 咁啊，跟住都系法律相关嘅，都系日本法律相关。咁其实系跟进嚟嘅，其实好正常啦，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噶啦。钟裕司被捕， 钟裕司单嘢 咁啊，因为嗱搞清楚，有啲人以为佢又俾人拉，唔系同一单嘢嚟嘅。之前系邀请佢去协助调查，大家睇共产片啊或者嗰类嘢，应该睇过唔少噶啦。即系我哋而家邀请你协助调查，咁嗰啲就唔算拘捕嚟嘅。咁啊，大家睇警匪片就咁讲啦吓。咁今次。就真系正式逮捕啦，咁啊要讲嗰啲乜鸠宣言啦，即系而家唔系 CP 要你讲嗰句嘢啊，就真系要同佢讲啦。咁就是点回事咯，唔系又俾人拉，系第一单嘢嚟嘅。只不过之前就只系邀请，即系同阿国川个社长一样啫嘛。之前就系拉去佢喺佢入边搜查，要佢合作啊之类此类。咁跟住后屘证据确凿啦，咪出逮捕令拉人咯，就唔简单啫。 就依单嘢系咁啦。 啊，睇睇啫。好，跟住就翻嚟我哋游戏相关噶啦。大家应该听过 Mario 个电影啦，我哋之前都提过啦。 喺某个场合，我哋阵间先讲嘅，不过我哋呢度讲先。咁啊，公布咗佢个宣传片啦吓，咁啊，即系大家熟悉嗰啲嘢喺晒度啦。咁啊，亦都包括一啲唔系 Mario 正片嘅嘢，即系譬如 Mario 卡啊，嗰啲一啲游戏嘅元素都有掺杂落去嘅。咁你大家好正常啦。咁啊，而大家最我见到嘅最焦点啦，可能系我群组嘅问题啦吓。个焦点就去咗去阿 Bitch 公主度。读好啲，即系读错啊，唔紧要啦。总之有啲人唔系好熟嘅，就话 Bitch 公司即系之前都系俾人救开嘅，突然间有咁英明神武，系咪向 SJW 开头啊？我谂紧你好似鸠嘅，黐筋嘅你，冇玩过 Mario RPG 都玩过大乱斗啩？ 冇，唔系 Bitch 公司不知几捻强啊？ 唔系，好简单，当最古早嘅 Mario USA 就已经用嘅，可以用 Mario 公主啦。 啊，虽然嗰只就好有好多故事，有机会先再讲。总之入边由大乱斗入边，佢系同亦都同大家平起平坐相对 USA， 我谂大家大乱斗会熟啲。OK， 你可以话嗰个为咗平衡，所以咩 Mario RPG 系少数 Mario 最多故事讲嘅，其他 Mario 作品有故事但系好少嘅啫嘛，辅助嚟嘅嘛。但系 Mario RPG 既然叫得 RPG， 系最多故事、最多设定嘅，入边系讲紧。阿 Peach 公主是成隻 game 最强的存在，最强没有之一，即是呢等于阿萨尔达公主，我们平时见开那个主角叫林克啊，即是阿萨尔达公主是劲过林克的，一样的嘛。 虽然我没用过， 有你大乱斗咪有用， 不是大乱斗嘛，但问题就是你不用大乱斗本， 不是我觉得唔记得哪代萨尔达好像可以用佢啊，系咪？唔系肯定啊。 有系有一代嘅，萨尔达公主白男装， 系啊，都好劲噶，即系一样嘅啫嘛。阿 Peach 公主向来都咁劲嘅，冇搞清楚啲嘢，佢哋唔系话向 S J 睇，亦都唔系乜嘢。阿 Peach 公主向来都咁劲嘅，你搞清楚佢而家先忠实情义啫。OK， 即系其实呢套嘢都特我比较最紧就系阿星爷配音嘅啫，其实主要系、 最强蘑菇， 最强蘑菇啊。Marvel Mario 啊， 即系呢个， 咁呢个就 OK 啦。呢度你当笑话听，即系呢度又等佢上先讲啦。 好啦，咁跟住系纯游戏消息啦。咁啊一套我哋之前提过少少嘅武士少女，咁就有个测试版出咗嚟啦。咁二次咋？今次最近出埋啦。咁啊佢就二次 PS5 嗰度有笔嘅，有玩家投诉就系话打到一半。咁空键翻空画面，咁我谂大家因为各种原因，因为而家嘅游戏系冇暂停键噶啦嘛，揿翻落空就系暂停嚟噶嘛，即系咁佢就话佢揿翻落空嗰阵时候，再翻嚟，成部机冇晒任何反应，即使我哋用电脑成日见噶啦，十四用部 死机啊， 轻机咯， 系咯， 即系佢生菜未弹个蓝画面出嚟啊嘛，咁最正常，大家就冇咩熄机开过咯，你用电脑嘅时候都系咁样噶啦，咁。但是他说强制关机再重开就成部机死烂咗啦。咁啊怀疑系呢隻 game 嘅 bug 嚟嘅。因为其他 game 其实都成日会撤嚟撤去空画面返嚟都唔见人哋fill 咗喺度㗎嘛。咁佢就咁样。但系无论系 Sony 定系游戏开发公司都唔承认呢个系佢哋嘅问题。即系唔直接承认啦最少。咁开发公司嘅话佢哋暂时收到三件相同嘅报告。即系入咗空画面之后，会死机。咁呢种状况，我相信唔止呢只 game 嘅，其实有亦都有 game 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唔正常啫，你谂下，好似如果用 PC 嘅比喻就系切换视窗先，唔知点解入咗嗰个相对轻勾咗喺度，就咁啫嘛。 唉，更加莫名其妙都有啦。 比较严重嘅就系熄机重开之后，从此开唔着部机。 咁大镬啊！ 但系佢话净系得一件咁嘅投诉，即系应该相信系事主噶啦。咁可能系。切换空键的笔应该是很多 game 都有的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部机的问题，也都可能是他试到 Sony 的 OS 的问题，也都可能真的是 game 的问题，就是从此就开不起，甚至可能纯粹就是这样，大家应该试过了，夜晚熄机之后就开回之后，从此他就进不回了，经常见的咯， 就是电脑成日有啦，电脑 系啊，用电脑比喻就最容易噶啦。大家都知而家嘅 PS 又好 ，Xbox 都好多，其实系乜嘢？入边系一部电脑嚟噶嘛。一样情况嘅，系咪纯粹敲屈咧？唔知道。咁啊，我只能讲自己小心咯。我又冇 PS5，自己搞掂。有 PS5 嘅人去烦恼，唔轮到我哋烦恼啊！ 唔关我事，呢、這个就亦都唔到我哋烦，但亦都唔打算买。系啊，顺便补充一句啦 ，PSVR 唔使抽签啦，即买即有啊。如果你如果咁如果咁戆居买嘅话 啊， 好啦，我知今个礼拜 game 相关嘅最大新闻，我哋阵间会提嘅。不过我哋讲晒啲讲埋啲十星嘢先。 嗱，佢咧又系 PS 嘅，咁咧就有啲我啲无聊嘅调啲任天堂调查啦，就系十个中小学生调查，只13% 用个 PS 主机，正常啦。 嗱，搞清楚，唔系 PS5， 系 PS 嘅主机， 系 PS。诶，佢就系计 PS4 同 PS5 啦，不过你中小学生正常都唔会有呢个 PS3 啦。佢就有啲调查嗰啲嘢，佢系好普通调查嚟嘅，不过就系间接反映咗喺日本 PS 嘅市场系几咁极度地收缩。 嗱，首先就比较中小学生咧，最多人拥有嘅系 Switch， 因为 Switch 真系好平，2万几嘢啫嘛。如果你买部 Lite 嘅话， 正常啦。调翻转头，尤其因为佢嘅调查对象系中小学生，你 跟住手机咧。因为成日小学生未必有手机嘅，就算有手机都未必攞嚟玩游戏嘅，即系有啲纯粹家出部机叫咩？俾细路攞嚟攞，嗰部机废到叫做咩？连打机打唔到嘅，咁就唔当系啦，即系当你部机可以打到机嘅，佢一统计咗系。跟住 3DS 同 2DS 其实OK 多嘅，系日本仲系玩嘅。跟住 PS5 就只系13%。 最难睇系呢样啊！你输俾 Switch 咧，基本上系天经地义嘅事嚟啊！但系你输俾 3DS 咧就。Free DS 停捻咗产噶啦，连个 eShop 都就嚟收啦。 嗱，跟住咧，最受欢迎游戏唔使问噶啦，动心，跟住 Minecraft 都唔正常噶，跟住 Splatoon 三，跟住 Mario Deluxe 大乱斗、星卡比、Mario Superstars、Nintendo Switch Sports， 跟住就 Pokemon 一堆啦，之前又跟住细达，哇，整个废晒又中咗4%，夸张，大佬只 game 几耐之前啦，跟住又 Pokemon， 跟住鬼灭，跟住Monhunt Rise， 跟住 eBaseball。跟住 Seven by 三， 嗱唔系 eFootball 啊，即系十分棒球啊， 系十分棒球。跟住 Seven by 三，跟住 Elden Ring 就追到咗，然后就系GB 赛车七，跟住刀剑乱舞无双，哇！即系落 嗱呢啲系入到榜嘅，仲有四成啦，系立七啊，即系 game 咧我就唔系好想，但系要讲啊，呢个数系 PS 系好卵难睇，冇错，佢系喂大佬，佢系断倍计咁输俾 3DS 啊。但是这个是中小学生，我要提翻清楚，因为中小学生呢就有个打机有偏向嘅，尤其是他们是没有通常都没有钱自己买机的嘛，家长买的嘛，家长肯不肯啊， 家长不如买那么贵机给他。 第一钱问题，第二就是上面游戏的问题，喂你 PS5, 即是他玩车窗球，你怎么办，即是有些家长很害怕这些东西的嘛。虽然啦，其实要讲新市道咧，其实 Switch 可能仲高啲嘅，即系大家知道啦吓。Switch 出个好几度。 我而家单嘢我冇讲啦，因为其实而家仲有即系嗰啲咁千日战争嘅，就系Microsoft 而家 Sony 死命阻止 Microsoft 收购Activision 啦。咁咧Activision 就话咗明啊 ，Call of Duty 啊，我哋系会开翻俾Switch 嘅，我跟住我吐槽佢， 仲有 Steam， 仲有 Steam， 跟住我吐槽啦，唔使啦，人有 Splatoon 啦， 两回事啊，其实即系无论系目标群种啊，即系玩起嚟都唔一样嘅，真系深入了解过，你就知道两只 game 看似系Splatoon 看似只不过啲车枪枪啦，主要系 FPS 嘅儿童版，但系其实佢引申咗更加多嘅玩法出嚟啊，其实几唔同下嘅，而佢注重嘅地方都唔一样啦，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就话人人有份命不落空，即系唔好嘈啦。P.S. 有十年内都仲有，跟住呢十年内我会慢慢会将佢移植埋落去 Switch， 移植埋落去 Steam， 咪捻嘈。因为我之前都讲过噶啦，唔系话买你怕噶，系 Microsoft 根本就唔系打算垄断 Call of Duty， 佢从来冇咁样谂过，佢个目标根本唔系呢样，唔知系呢个 Sony 要使用私心夺君子之福，定系佢净系可以攞呢样嚟打。总之人哋根本就唔 fucking care 呢样嘢，佢系要搞大个做大个饼啊！即系套下韩国瑜讲嗰句嘢，虽然我即系大家可能未听过噶啦，即系我同你讲大海嘅问题，你同我讲浴缸嘅问题，佢嗰句嘢系好劲嘅，其实先唔讲个人好柒好柒啦吓，嗰啲句喂大佬，我同你讲紧成个游戏，我哋要发达游戏去搞大个饼，做大个平台，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玩到，你去边度都可以玩到我嘅 game。其实佢要讲嘅嘢，当然后潜台词就系手机 game 啦，即系你屋企坐定定，咪玩主机 game 咯。哦，你坐喺电脑，你中意坐喺电脑前面嘅，咪玩电脑 game 咯。即系哦，唔系噶，你出街打嘅，咁佢当然我睇下可唔可以同 Switch 合作咯。又或者都唔得嘅，哦你啲普通师奶仔连 Switch 都唔买嘅，咁你咪玩手机 game 咯。你我要你去到边度都见到我，呢个先系佢嘅目标嚟。咁我 Day One 我已经讲紧呢个嘢啦，唔准你翻去听翻。 我而家就系着咁样样嘅，我哋每一次好似每一次都要睇一睇，唔紧要啦。好啦，咁跟住就系、是其他游其他游戏相关。咁啊，讲讲呢两档鬼佬嘢，系鬼佬嘢啊！呢、這个 Sony 同 Microsoft 都系鬼佬嘢、嗯，我哋再强调一次啊！咁都系鬼佬嘢。咁啊 ，Ubisoft 咁啊出咗个叫做公平游戏课程，基本上咧就系训斥教育啲玩家点样话个游戏可以公平啲。你肯定啲玩家会打开佢嚟睇。我完全谂唔到啊！你除非话我睇完之后。我有几多点数俾你，即系你唔用利诱佢哋咧，系唔太可能会有人主动走去睇啲乜嘢。成段片都系个课程啊，成唔系片啊，成个课程都系说教嚟嘅，即系咁捻低装嘅嘢。即除非你话听，哦，我攞嚟应付 SGM 嘅啫。咁啊，我有噶，我有噶，我有教育佢哋噶。即系除非系咁嘅样啫，唔系呢嚿嘢基本上系嘥鸠气嘅，即系浪费时间、金钱、精力。主要系浪费开发商啦，我哋唔会浪费到，我根本唔会嗨佢。咁啊，就算这么回事啊，总之。我唔相信，我唔相信会有人搞，我会睇呢嚿嘢咯。除咗啲根本唔打机嘅人之外，系唔会有人关心呢嚿嘢咯。我哋睇下有咁嘅存在，我只系讲下几咁戇鳩嘅啫。咁啊，好啦，我哋终于要到我哋 TGA 啦。今次就唔开专门啦，因为 TGA 真系冇乜特别八卦，都系有几间有睇单八卦嘢咯。 唔系今年 TGA 只有一单嘢系Elden Ring 颁奖，突然间克林顿做 Elden Ring 开发者。莫名其妙，假如喺Elden Ring 颁奖嘅时候，突然间有个僆仔走上嚟，话我要将呢个奖颁俾俾前总督克林顿，跟住就莫名其妙地克林顿就 话你听得明佢啱乜鸠啊？我唔系唔好意思，我英文好卵差，系冇卵差，但系唔系我英文差嘅问题，应该系佢讲到啲口音重卵到，我根本听唔明佢啱乜鸠。 总之啊，呢单嘢就莫名其妙，就真系完全系 小插曲咯。 系咯，插曲， 因为佢跟咗上去颁奖，成跟咗就个团体上去攞奖。 有冇人阻止佢？ 有冇人阻止佢？可能你系咪你边个僆仔嚟噶？系咪你个仔啊？系咪啲咩开发人员啊？系咪咩测试员啊？你想俾埋佢啊？咁大家都有冇谂法之后咧？咁啊，大家冇人阻止到佢，咁结果俾佢上去勾勾咗几句之后，先发现唔对劲。 咦，超威 少少插曲啦。 算啦，呢个就 嗱，但系我哋循例，我哋读一读。 握下啲奖啦，虽然我 其实有睇头嘅，有一样系悬，有两个地方系悬疑嘅，就系、是、因为今年出咗两只神作，即叫做神作啦，大家好受欢迎。一个叫 Elden Ring， 一个就系战神。咁啊，当然啦，战神就以佢，我相信佢输咧系输咗结局，不过就唔叻 得。咁嗱，我讲下先。首先，今年最佳游戏唔使讲噶 ，Elden Ring 啦，最佳动游戏指导就都系 Elden Ring。Payday Voice 就原神，最佳持续发展游戏 FF 十四 Online， 最佳独立游戏 Blue Railway Studio 浪猫，跟住就最佳动作游戏战神，最佳动作RPG Elden Ring， 最佳无障碍创新就系战神，最佳游戏音乐战神，最佳动作游戏 Bayonetta 三，最佳最期待新作萨日传说王国之旅， 好正常嘅， 跟住最佳音效设计战神，最佳多人连线游戏 Splatoon 三，最佳运动游戏 GT 七。最年度游戏影响力 Ask Us Four 唔知咩嘢，最佳社群经营游戏 FF 四 Online， 最佳模拟游戏马有疯狂兔仔希望之星，最佳 VR 游戏 Mouse Book 二 Book Two， 最佳美术游戏 Elden Ring， 最佳剧情战神，最佳改编奥术英雄联盟，最佳独立新作浪猫，最佳演员战神 Christopher Judas， 哇，跟住仲有加人就系。仲有留咗添，家庭游戏最佳家庭游戏《星之卡比》探索发现，最佳手行动游戏《Bubble Snap》，最佳格斗游戏《华纳多重宇宙大乱斗》，年度网络内容创作者 Luke Reed， 最佳电子竞技游戏《特战英雄》，最佳职业竞技选手 Risk Taker， 最佳电竞团队 Loop， 最佳电竞教练唔知呢个唔知乜水嚟嘅，跟住最佳电竞赛事《2022英雄联盟世界大赛》。 基本上绝大部分都真系大家意料之中嘅嘢嚟噶啦，上面都睇埋 战神同埋 Elden Ring 死晒咯，两个 上面都系啱啱其实浪猫系讲紧我哋之前睇游戏睇过几次噶，就系嗰只九龙城寨加猫猫模拟器，就系嗰只 哦。 因为佢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第一套作品，嗰个独立团体嚟噶，我要再强调一次，佢用咗六年时间去吸猫，唔系吸猫，去观察猫的动态和模拟猫的动作，它用了六年时间去搞出来。所以它一第一因为独立游戏是给这些东西啦，第二就是新独立，它做一个新作，就是讲紧间公司的第一套作品，只能是用第一套作品去做的。所以基本上都是实至名归，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实至名归的。有两个就是有得困下的，就是最佳游戏 咁其实 Elden Ring 都赢面大啲噶啦，大家都知噶啦。咁啊，比较有争议，相当大争议啦，应该话就系、是、呢、這个玩家之声嘅部分。不过我哋后面先讲，我哋再少少黑白啦。GT 7可以攞可以赢到，绝对就系因为冇对手。唔通你拣 FIFA、NBA 啊？即系大佬冇对手。最佳格斗游戏都系冇对手。下一年就知噶啦，因为虽然之前泄露咗啦，已经今次 TGA 仲公布咗《CF 6》会出啦。即系下年嘅最佳格斗游戏肯定系 CF 6啦。嗱唔好啦，登咗冇屌我啊！但系喂，大佬 CF 6正常嚟讲，佢只要正常发挥，都攞紧呢个奖噶啦，唔紧要。下年先讲呢啲咁啊。其他都系好合情合理嘅事嚟嘅，老老实实。最佳剧情咧，老实讲，我只系觉得对手比较弱。Elden Ring 咧嘅故事，大家唔系佢强项，虽然都唔差，但唔系佢强项。咁啊，地平线就有少少失望嘅咯，已经系。咁啊，威逆传说都系比较老土咗少少。最后战神系讲紧大家对手都比较弱，佢即系跌咗一跤，最后有少少瑕疵，咁啊，所以就冇咁咩啦吓。即系奥数呢啲嘢就大家都知啦，我睇套嘢几捻咁红啊，红到出圈，红到唔玩 game 嘅人，红到甚至唔睇 ACG 多嘅人都会走去睇噶，喺鬼佬世界，鬼佬世界唔关我哋事，咁啊，所以呢个今次个真系好捻合理，唯一有争议嘅地方真系玩家之声嘅部分。咁我先要讲咩叫玩家之声先，可能复杂下啦，你唔知嘅，当知嘅当我废话啦。玩家之声嘅意思其实就系玩家票选嘅遗珠。主要就是冇得到其他奖，或者其他奖唔系攞大奖嘅作品啊，大家去投啊。呢隻 game 冇入到，冇其他嘢，好多都冇入过位喎。啲细奖唔计嘅，大奖冇入位啊。咁然后咁啊，大家投票用观众投票去决定边个去攞嘅。咁啊，今年战争基本上咧就系原神同呢个 Sonic 即系《天鼠》佢哋嘅对战嚟噶啦。因为其他嘅话，唔系话差，但系你 Elden Ring 唔使争呢个位啊，大佬 冇玩啊 ，Elden Ring 资格上佢都可以入去嘅，但系大家佢就喂你数十鸠几个奖，你留翻个奖俾其他人啦、啊，大家有咁嘅谂法噶，所以咧都几默契下，地系唔会拣呢啲大作噶，即系战神啊嗰啲嘢，连只猫咪模拟器都最后都系输咗啊，咁啊主要系因为佢嗰边打得太劲，其实只猫有机会入嘅，本来都咁啊唔紧要。佢喺多轮投票，因为佢系好多做，佢系多轮投票嘅，即系慢慢竞逐，最后定翻最后一位，就系啱啱我 up 个五只。喺前三轮入边咧，黐金鼠都系领先嘅，但系喺最后一轮嗰阵时，元神急起直追，然后过捻咗 Sonic， 咁啊两边玩家就喺度嘈起嚟啦。咁啊，你知道啲玩家之声每一年都系嘈嘅，因为其实就系社群对决啫嘛。因为佢哋两个系完捻全唔同嘅一派嚟噶，黐金鼠嘅玩家绝对系嗰啲比较核心少少嘅玩家，唔系讲黐金鼠死忠啊，以前可能系，但今次绝对唔系，我哋之前讲好几次噶啦，今次只 game 真系好玩，真系有水准，虽然仲系好多问题，但系已经系叫做眼前一亮嘅嘢嚟噶啦。咁原神就大家知啦，手机 game 玩家咯，中国人手机 game 玩家好捻多人，讲完咁如果斗人数嘅话咧。基本上原神咧，绝对系碾压 Sonic 嘅。你话都玩家数啊，先唔讲佢系免费 game 啊，乜七，咁然后佢仲有个优势，因为手机 game 佢可以派石。咁大家都知道噶啦，手机 game 攞奖之后派石，基本上唔使佢讲噶，唔使明示啊都得嘅。所以就算你点样改规则都改唔到噶啦。即系你因为有部分咧，有部分奖啊，呢类咁嘅奖啊，系讲到明噶。如果你用游戏内奖品或者甚至实体奖品去利诱玩家投你嘅票嘅话咧，会取消你资格嘅。譬如巴哈嗰个湿鸠奖系有咁嘅嘢规定嘅，不过通常系手机游戏奖先会有嘅，因为大家手机游戏比较常见啊嘛。其他 game 可以攞咩啊？唔通佢攞奖之后会俾个免费 DLC 你啊？冇咁着噶嘛。问题就系咁样变成大家就两边就嘈啦。咁啊，双立嗰边支持者就话：喂，屌喇声！你咁样算唔算买票啊？原神话：喂，我哋玩家咁捻多，你先系冠票，点解呢？因为当呢个原神追过咗 Sonic 嗰阵时咧，系有一段好短嘅时间，Sonic 系爆发性咁投票嘅，系你睇个曲线就知道噶啦，一路都系原神最后一轮嗰阵时啊，原神嘅投票率系高好多嘅，得票率又高好多，但系 Sonic 喺近尾嗰阵时咧，个人数系爆上去嘅。 咁当然都系主要就系讲紧之前嗰一类人紧嘅，突然而谂住攞谂住坐定落笠噶啦嘛，点知突然间原神追翻过去，即系所以佢先有危机感啦吓。然后你知其实呢啲比较先比较接近玩家去玩嘅，大家思路如果系无知啊嗰类讲人气嘅嘢啊，系爆发性啊嘛。中间嗰段垃圾时间咧系好稳定嘅个数字，系一开始同最尾佢会特别多，尤其是当佢由原本以为坐定粒六变成咗50/50啦，咁嘅情况之下，咁咪会谷起啲玩家投票咯，好正常啊呢个反应。原本谂住唔受嘅，但系因为 TGA 基本上系一个乜鸠人都系投嘅嘢，比 Steam 嗰个仲要松噶嘛。咁啊，结果就系、是、两边就喺度互相闹，跟住原神嘅支持者就攞住呢个数据话：喂，你后面咁样爆发，系咪开波啦？呢种先唔似开波，老老实实，我唔系想帮 Sonic 佢咁出嚟，都唔系想踩原神。呢种做法先似一个人做嘅嘢嚟，反而你原神咁高地平均嘅数咧，先似系用波嚟洗票。咁、当然佢哋亦都有可能系纯粹系大家，佢唔一定系想贿赂玩家嘅，大家预期心理啫嘛，次次得奖都有石攞噶啦，你知原神送石几有咁小气噶啦。咁佢而家难得有石送，咁有啲你知有啲部分玩家，尤其是大陆嗰啲。是真系铁公鸡嚟噶嘛，一毫子都唔俾噶嘛，即系我都尚算冇佢咁铁公鸡，不过唔紧要，总之就系两边嘅财位嚟，最终原神获奖，咁对我嚟讲系有少少可惜嘅。喂，你好，你原神争唔争呢个奖啊？ 算啦，我觉得真系你真系 双力撑呢个奖啊嘛， 我亦嗰句算罢啦，大师兄 一样嘅啫嘛，双力撑呢个奖啊嘛。不过算啦，咁啊，好咁除咗呢样嘢之后咧，咁啊 TGA 近几年系越搞越多，好似嗰啲咩荷里活颁奖典礼咁样嘅。 咁佢 即系越搞越， 佢系要做到咁嘅样啊嘛，佢系要 吓，诶公信力另计啊，总之佢样就 系 咁样。 即系我觉得佢已经完成成长。 啊，唔紧要啦，即系大家，因为游戏真系好多唔同嘅嘢嚟啊嘛。喂，你攞只猫咪武器系同战神比，系咪唔系好合，唔系好合适先？好正常嘅啫，就比电影啊嗰类嘢更加分别大啊。咁啊唔紧要，总之就系、是、除咗呢样嘢之外，仲有新作。咁啊，啱啱就提到啦 ，Shift Fight 就都喺呢度公布嘅、正式公布嘅，但系之前就俾人泄漏咗。不过唔紧要啦，大家都知 Shift Fight 三都系时候出噶啦。之前我哋佢出 logo 嗰阵时候，我哋俾我哋润咗一轮噶啦。咁啊，跟住就仲有呢、这个死亡搁浅 系啦， 出二呢、这个大消息啦。 又都系唔意外嘅， 系之前讲过会出噶啦嘛， 系啦，会出噶啦。 再早前少少，好似已经话揾翻个演员翻嚟，话要开工啊，成啊，小到有拍影晒相嗰啲嘢，基本上剧透晒噶啦。咁啊，就系撑咗几时，同埋啲详细资料啊，唔冇详细出段片啫，即系啲资料嗰啲嘢，俾人打住飞机先咯，因为真系冇咁快，一定冇咁快嘅。呢、这个死亡搁浅先啱啱冇几耐， 以小岛秀夫嘅嘢冇啱咪三年啦。 系你冇咪交催佢添啊？调翻转 系啊，呢都反而唔争在咧，都唔争。 另一个之前攞晒奖嘅呢个 哈迪斯， 即系我哋香港亦就应该用哈迪斯啦，但系通常你会见到我哋通常叫哈迪斯嘅。咁就哈迪斯上年嘅独立游戏奖嘅得主。咁啊，佢而家喺今次喺 TGA 入边公布会出现，咁啊好正常啫，不意外咯。其实我比较点话意外或者系比较唔系好乐见嘅地方，反而调翻转就系佢几乎承继翻游戏玩法，承继翻个故事都承继翻，佢只系换咗个主角啫。咁会唔会一次玩就话新鲜过瘾啫？因为佢嗰啲叫 Waterlink 啊，咁样即系咁再玩一次 O 唔 OK 咧？佢唔系 DLC 喎，出新作喎，咁啊睇下佢点啦，睇下佢会唔会有突破啊、改进啊之如此类啦。咁但系睇起嚟就应该系睇佢宣传片嗰啲嘢，应该系同前作高度相似嘅。咁啊系咪好嘢就另一回事啦。啊，好啦，咁啊跟住可以话相关，都可以话唔捻相关嘅《三百喷二零七七》。咁啊出咗呢、这个GOTY Game of the Year 嘅版本，咁有人就喺度夹佢，你又冇份攞奖， 你咪理啦啲嘢， 即系因为佢个大奖叫 Game of the Year 啊嘛，咁其实我嗰阵时人讲，你咁样讲嘅人咧真系太肤浅啦，即系心胸赖衣添啊，即系咁啊，点解系咁啊？就系、是、Game of the Year 冇错，的确可以话系年度最佳游戏，可以解读咁样嘅意思，但系另一个解读就系、是、呢一年之内只 game 嘅所有嘢。年度包，尤其是啲好捻多 DLC 嘅修正啊，嗰啲嘢嘅包咧，虽然佢净系得一个资料片啊，因为尤其是嗰啲咩，有啲游戏咧，啲 DLC 系多捻到啦。喂，我应该买边只啊？ 最多咧就有啲咩 Rainbow Six 啊，嗰类嘢啦，年度更新啊嗰啲嘢。唔好烦啦，我唔想理你呢啲 DLC， 你一 pack 过买晒俾我得唔得 ？Game of the Year 就系呢个嘅版本嘅入嗰个游戏就系讲紧哦，2022年呢只 game 嘅所有 DLC pack 晒落去，都要打个折头啦。咁、你唔使督到烦啊，更新到黐筋啊，尤其是呢啲咁大量嘅更新咧，有机会会整车烂咗个咩噶嘛？佢咁啊，一方面就系、你唔好烦啦，我一嚿你 download 只 game 落嚟就已经可以即刻玩啦。咁方便好多啦，第二就係平啲啦，我諗啦都搞咗成年啦，咁啊嗰陣時啲 DLC 啲嘢咪打個折頭你囉，而且你一次過買咁多喎，買晒冇得揀㗎嘛，就即個 Game of Year 版係咁嘅意思嘅。咁啊有啲人誤會咗啦，因為佢宣布嘅時間同 TGA 同一時間，就係咁樣睇一睇，咁啊算係科普下啦，更正下啲人嘅誤會啦。好，咁 TGA 講完可以翻翻去呢个东北方轮廓，我哋台湾嘅嘢，即系我唔系特登挑噶，但系好似衰嘢比较多。呢个团体真系值得唱鸠佢。佢第一只俾人唱鸠嘅游戏叫做为咗争夺500亿预算，总之先来什么，我唔记咗先来格斗之类啲咁嘢。只 game 无资源，最终出咗 table 出咗 DLV 嘅，说好的游戏咧，佢话呢个都算系游戏啊，咁唔紧要，条友仔再出嚟。又开个新报纸，北川群子的便利商店，仲要将个咯，将个的字写到咯，我最捻头痛嗰种写法，唔紧要，算啦，因为基本上系一个咸 game 咯，一个 AVG 咸 game， 咁但系个概念就几过瘾，便利店入边所有员工都系唔准着裙嘅，然后啲绅士就暴动了，咁啊唔顾大家嘅警告，喂呢条友仔前科累累，黑水人工作室即系。咁啊，佢募资成功啦吓，叫做筹咗500万台币，都唔少啊，老老实实500万台币，百九几万港币。而一只呢个规模嘅 L game 仔，百几万系好难多噶啦。咁但系佢一路都正常呢啲募资源啊，或者募资紧啦，都会Steam 到上架，唔系上架只 game， 上架个页面，跟住话咧我哋更新进度如何啊，哪样？如果去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有试玩啊、demo 啊嗰啲嘢出现噶嘛。个页面无预警下架。咁、那个公司负责人就走出嚟话，我哋都唔知咩事，同 Steam 倾紧，做乜会无啦啦下个架？因为咧，如果你系跳票啊、走佬啊嗰啲嘢，呢条我真系绝对做得出啦。嘅话，正常唔更新咪得咯，冇反应咪得咯，冇必要要成嚿嘢铲咗。咁但系你因为呢条友仔嘅前科反嚟噶啦，佢再之前我就唔捻记得叫乜春啦。都是走數的，基本上是一个走數犯，走數慣犯，只是懂畫大饼，然后真的做起来就这样不掂，那样不掂的几个人来的，因为不喜欢你真的够。这样的情况就大家说，喂，会不会这 game 又走數啊？因为他之前已经做过这些东西了，落架，这 game 在 Steam 上面落架，然后出桌游，因为桌面游戏是没办法在 Steam 上面上架的嘛，除非电子化啦 ,board game 啦，或者叫咁玩开的嘛，两者的开发成本是两回事来的。咁佢会唔会话啲系会唔会又玩同一招下架一只嘢，然后出 board game 就走数？大家而家惊紧佢嘅做呢样嘢。咁我咧就话，当初你都从上路，然后去募资咗呢只嘢，我只能讲大你死咯。喂，呢档嘢从前科累累噶咯，再前嗰只冇人识就算啦。500亿嗰单嘢，全台湾都知噶，甚至全繁中圈都知噶。呢档嘢喂真系好捻出名噶。因为我有 friend。不具名啦，你都识嘅。我哋有 friend 系好似系冇咗资嘅，不过唔紧要。总之就系自己睇到，我谂紧呢个价钱 ，DLC 大两把好 game 啦，使唔使搞呢啲？ 算把啦，都句。 所以咪欧从上脑，佢即系呢个都从上脑之后冇呢、這个即系冇咗思考能力咯。即系我唔紧唔紧要。咁啊，总之提有这么回事，濑咗嘢嘅，我哋提唔提你都系继续濑嘢噶啦，因为都唔会有新人会因此濑佢嘢，认住呢间工作室黑水人工作室，冇再濑佢嘢，系咪就咁简单？好啦，咁啊，大陆就呢期就风起云涌啦，虽然就大部分都唔捻关我哋事嘅，所以就唔提啦。咁主要就系有条某条友仔掟个窗啦，我哋啱啱都开咗个例他，讲咗个例他啦， 系啦，算够数话啦你。 多GPG 一定是追 PG 的，因为个解释度好难睇。咁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嘅，咁佢今个礼拜咪投七咯，好正常啫。 咁啊， 咁咧就好啦，就传，因为佢老人家就撒骨灰落大海，咁就传喺当日咧就全个中国地区嘅手游全部停服一阵。 唔止嗰、那个日系限制所有娱乐，进步咗噶啦。之前汶川嗰阵时好似三日定一个礼拜嘅，即系总之总之中国就兴呢套，有咩重大事件就大家一段时间限制任何娱乐嘢。所有页面就变黑白啊，嗰类点讲啊，表态多个乜嘅行动，即系不可能，即系之前反弹太大啊，汶川嗰阵时系几大反弹嘅，好多人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嗰段好经典嘅对白啦，因为佢唔知睇唔到波啊，定系睇唔到娱，定睇唔到片之类啦，咁啊喺度润救地震啲相关嘅嘢。 嗱，好老实嘅，我对停服冇乜个意见。但停服嗰日计唔计每日登入先？嗱，如果停服嗰日唔计数，冇所谓嘅，你停一日咯，屌！但如果计数嗰日计埋嘅，咁之后断咁， 应该就唔会，就会 咁即系咁我即系断咗嗰一日，我顶你个肺啊！ 就唔会断鸠你啊，直情当嗰日不存在咯。 喂，咁搞掂，咁嘿，咁话咁啊有有我屌一日，因为唔打飞机唔会死嘅。 唔系就系讲紧佢由三日一个礼拜缩到一日咧，应该就系咁样嘅，费事太大反弹。你知而家大陆几捻多嘢反弹紧噶啦，当然唔系指经济啦。咁啊， 呢冇人关心佢。 咁啊，见到咧就，但系对非中国人嚟讲，我哋地球内嘅人嘅有乜嘢有就系显示到底边只系中资游戏。你之前懒得查，唔知道，唔想查，好简单啊！即系你睇今佢睇即系边只 game， 今日就停到，就大家就知道边啲 game 系中资游戏啦。即系咁啊，好正常啦。咁啊，大家熟悉嗰扎中国 game 都系停服嘅，因为佢哋唔停唔得啊嘛。咁啊，最搞笑嘅一样就系嗰日 push 上 dragon 嗰停咗，大家谂乜话？唔系啊！但系唔好意思，嗰、那个系正常维护，咁啱就系嗰日维护，所以因为咧，如果系大陆停服嘅话咧，系停一日嘅，停足一日嘅，正常你维护唔使维咁耐噶嘛，除咗啲屎色色嘅维护啦，咁不需要正常停咗唔知几个钟头咧，两三个钟头定几个钟头，好短嘅啫，咁啊只系正常维护，唔关事，唔系中资，虽然佢有最后中国版已经执沟咗啦，叫自动迷，大家记得嘅，咁啊大家睇到啦，呢、這个睇你睇边个系独裁者就知道噶啦。 咁就 OK 啦，唔系咁一日半日，我觉得冇，因为当其实我都系完全冇留意嘅，因为当日咧就成日杯洗版啦，顶你个肺！但一万个个睇咗又系啲咩十二码啊、输波啊、注册警员就搞乱晒，总之就系大家都系边人担心中国啫，就嗰阵世界杯。 唔好意思，中国就担心世界杯，因为娱乐包括睇世界杯。 屌我唔系放心，冇人会喺电视睇世界杯嘅。 佢哋系噶， 咁大家知道边自然识睇波，自然知道边度搵嚟睇波噶啦。 啊，唔紧，总之就是有这么回事。 虽然我睇阿 Ben 嘛， 即系凡亲有啲咁嘅事，即系譬如之前嗰只《Harry Potter》嗰只手机 game 啊，我之前讲过多次啦，都系有份嘅。咁啊，大家都知呢只系中国 game 啦。咁啊，就有啲正有正统啲嘅咩《原神》啊，咪嗰啲咩《阴阳师》啊嗰类，点啊比较大家都知嘅嘢啦吓。即系咩《王者荣耀》啊嗰啲咁嘅嘢，大家都知咩事噶啦。咁啊，同时想乜回事，做照妖嘅一份啫，大家都见惯噶啦。 咁就由于今个礼拜就超漫长嘅，比我想仲要长。 我又谂紧，我已经系谂紧斩两次定三次啦，已经系 斩晒中意斩啊！总之我即系就好乸攰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咧啲其他咁放心。我去日本啲嘢，我一定会录嘅，仲唔止录一集，到时先慢慢同你搞，慢慢先再交代。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